这城市喧哗的街边上，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的计算又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又 是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难计算又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又 北京时间的17:07，欢迎所有听众来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每天5点到6点的先偷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听到了这一首歌的来自郑中基和陈慧琳的《制造浪漫》哈，一首很浪漫的歌曲。听众们是在下班的路上了吗？准备回家了吗？准备晚上吃什么呢？ 我想吃烤红薯。 为什么呢？ 因为好冷啊。 好冷，对，今天的 那个烤红薯可以暖手。 今天的天气呢，其实按理说呢还不是特别的冷，周三就要降温了，也提醒所有听众哈，记得多添加衣物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11月28号，晴的天气，最高温度8摄氏度，最低温度呢-5摄氏度，北风4至5级，空气质量为优。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2和7，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那么也说到了明天有北风4至5级，风很大哈，那也说明天气可能会有一点冷，也请所有听众多添加衣物哈，千万不要感冒了。好，我们今天来说点什么呢，四娘？ 咱们来说点温暖的事儿呗。 温暖的事儿，什么是温暖的事儿呢？ 就是在热水里面游泳， 泡一泡， 是泡一泡，泡个澡。 其实啊，今天下午还跟四娘有这个沟通说，说这个周一了，我们来说点什么好呢？这个上一天班肯定很忙，再说吃了的话，对，说一些放松点的话题。所以呢，来说一说初冬泡温泉，来给所有听众介绍一下北京周边的一些值得去的温泉。 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啊，这个叫做龙脉温泉度假村。哎，有听众去过吗？说呀，这个是纯正度假新的享受。嗯、这个新呢，不是新旧的新，是这个红 心跳的心， 对，心跳的心、嗯，这个红心的心哈。说北京龙脉温泉度假村呢，位于昌平的小汤山，地处故宫中轴线上，距市区呢20公里。近邻长城、十三陵、莽山、银山、塔林，这些风景区哈、啊，交通呢极为便利了，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会议、休闲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高档的度假的一个地方哈、啊。 嗯， 龙脉温泉度假村呢，占地280亩，景色宜人，空气清新，地下这个蕴藏着国内首屈一指的淡温泉，地热资源丰富，可容纳2000人同时入住、 哦，好大呀！ 对，是一家很大的温泉的这个，一个 度假场所， 对，度假场所了哈。嗯，度假村呢分为4星级标准间别墅、总统套房呢500多套，好大好大了哈、嗯。对，有会议设施齐全的大小会议室12个，我觉得这地方也比较适合团建的啊、嗯。 是的， 对对对， 而且大家去的话。在这种节假日不怕没有房间， 每次因为很大嘛，因为初冬了嘛，你想去北京周边玩都很冷了，像这个房山周边的十渡啊、嗯、这个青龙湖啊都很冷了，去这个能有泡温泉的地方、嗯、温暖温暖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是的，加上这个冬季这个运动量的减少，我觉得需要通过这种泡澡啊或者是泡温泉这种方式、嗯、让这个血液就加快流通， 对，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嗯、 说这个龙脉温泉呢是露天温泉，18000平米的温泉乐园，拥有26种独具特色的温泉浴、游泳池、针刺球、散瀑浴，然后有冲浪啊、极速漂流啊、石板浴啊、沙滩浴啊等等的很多种 项目，很多， 对对对，项目很多。而且呢这个芳草吐绿、古木参天，这里呢早8点至晚上的24点为开放时间，储存于3800米这个深的侏罗纪白云岩的温泉水哈，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各种微粒元素及矿物质，具有良好的保健功效。哇哦，都说啊，这个泡温泉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其实真的是因为这个水里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是我们平时洗澡啊是感受不到的。 而且像老人啊，特别适合去泡温泉。 对对，而且呢，这个龙脉温泉还有室内温泉、温泉VIP 的贵宾房等等哈，很多很多种的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嗯、 还有这个儿童乐园。嗯，沙滩浴什么的， 对对， 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我觉得去这样一个地方玩，真的不适合这个早上去晚上回，非常适合去个2-3天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能玩 过上一夜。对， 嗯，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的昌平区的小汤山啊。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百度查一下，叫做龙脉温泉度假村。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好，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大家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貂蝉介绍一下吧。你有去过哪个温泉度假村去游玩过呢？也可以来跟貂蝉说一下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进我们的微信的福利群，来享受这个独特的这些福利哈。来添加小二的微信号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 写下惊叹号，有了你是

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畏的风雨无助，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可以追求。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 来自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哈，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儿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啊，貂蝉跟四娘给所有听众呢，没有来说一些大驴大肉哈、啊，这个听是给所有听众来说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来介绍一下北京周边的几个非常值得去泡的这个温泉，比较适合这种初冬去一个度假的一个地方， 休闲度假的地方， 对对，嗯。 来接着跟大家介绍，这个是叫做凤山温泉度假村。那凤山温泉度假村呢，是首都北京的一家四星级的度假酒店，坐落在昌平区，背依凤山和莽山的国家森林公园以及西陵十三陵水库啊，置身这四季如画的青山绿水之间，加上这个富含矿物质的温泉水，使这里成为了一个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 嗯，说到这个世外桃源，肯定景色非常的好了。 是的， 对对。嗯， 这里是占地500亩的花园式度假酒店，汇聚了会议、温泉疗养、娱乐、餐饮、住宿等服务项目，其中有21000平米的温泉乐园，有72种独具特色的温泉，像小溪石径啊、飞瀑假山呀、芳草吐绿啊、古木参天啊，各种各样的。而且这里呢是24小时全天开放，储存于3800米深的侏罗纪白云岩温泉水，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各种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啊，跟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温泉其实是很像， 对， 而且呢 差不多，嗯， 因为重点是他们真的离得很近哎， 可能这个昌平那个地方可能温泉都是比较好的地方。 是因为他们好像都是这个3800米深的这个侏罗纪白云岩温泉水。 那么四娘介绍的这个呢叫做凤山温泉度假村，也是位于北京市的昌平水库路东侧哈，跟刚才介绍的那个龙脉度假村差不多哈，对， 基本上是挨在一块儿。 对对，如果听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自行去查一下哈，叫做凤山温泉度假村。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哈，这个呢叫做春晖园温泉度假酒店。春晖园温泉度假酒店呢是春晖园的新兴客房了，是春晖园的标志，它在群里中呢是一枝独秀，其妖艳足以震慑万方了。在它的顶层呢有一种这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哈，站在酒店外面这个仰首而望，便会让人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其实啊，在这个春晖园里呢，酒店集吃住休闲于一体，是春晖园里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休闲场所了。它的构造格式呢不亚于贵宾会所及客房了，其富丽呢与华贵不愧于五星级酒店。可以说呢，这些设施啊以及环境啊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跟这个五星级酒店相媲美了哈。说呢，酒店呢是6层的阁楼式的建筑哈，它共有473间套房，间间都备有春晖园特色的温泉泡浴。酒店也有标间复式这个套房之分啊，而且还坐落在不同的楼层里，有标准房啊、复式房啊、套房啊。总而言之，这个春晖园的这个酒店呢，是你理想的休闲场所之一了，可以说是环境啊、设施啊，包括这个配套设施啊，都是非常齐全、非常好的了哈。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的余庄啊，叫做春晖园温泉度假酒店，也是一个适合去玩上个1-2天这样一个地方哈。 对， 对， 而且如果说刚才那个花园式的是类似于泰式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日式的。 对，我觉得很适合当我们在 这个城市里面的生活很累啊，工作很烦啊，去到这种有这种温泉的地方，在这种很舒服的酒店里住一晚上来享受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放松 心情哈。那么这个呢叫做春晖园温泉度假酒店，地址是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高里营镇余庄。好啦，这里是仙涛客栈哈，有介绍这几家温泉度假酒店，有听众去过吗？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你有去过温泉泡浴吗？如果有的话来跟我说一说呗，是哪一家呢？让貂蝉跟四娘也去泡一泡呗。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来享受我们心头客栈的福利哈。来添加小二的微信号13901320336，13901320336，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哈。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大女人》。 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感受冬天，让我们的内心洁净而安宁。感受冬天，让我们珍惜每个飘雪后的黄昏。感受冬天，让我们期待每一个灯下静谧的长夜和每一份炉火旁那融化不开的浓浓亲情。今天是11月27号，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11月21日至11月30日，安祥伟业奥迪 4S 店12周年店庆感恩送礼，买大抽小再送万元礼，天天有奖再拿原厂礼，只要来了都有奖。记住，京良路廊发路口北8379-0100。

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哈，来自戴佩妮演唱的《怎样》。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对，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或者想说什么呀、想玩什么呀，都来告诉我哈，我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所有听众，也会来帮你排忧解难哈，来告诉你北京有哪些好吃的呀、好玩的地方哈。今天呢，貂蝉跟四娘没有给听众来介绍一些好吃的哈， 嗯， 是给听众介绍的呢是好玩的是北京一些非常值得去的温泉度假村哈，都是一些档次比较高的、非常好的一些。好，我们继续来介绍。 嗯，继续来介绍的这一家是叫做九华山庄，它的特色呢就是古典园林式的温泉主题度假村。那么九华山庄呢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小汤山镇， 嗯， 这里从元代起啊就被开辟成皇家园林，成为了历代封建帝王的专有享受。 嗯，等会儿让我感受一下华妃娘娘的感觉。好，开个玩笑哈。嗯 嗯，而且这里呢是古典的园林式宾馆，特别有别墅套房、四合院、标准间，户户通温泉哦。嗯，非常好的，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古典的这种风格，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这家是九辟成皇家园林呢，成为了历代封建帝王的专有享受，而且呢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温泉啊，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小汤山温泉，是京城的上风上水之地。嗯， 哦，可以说这一家呢跟刚才几个不同的是，这个是一种园林 皇家的感觉 去泡一泡，哎呦，就是这种皇上太后的感觉哈，这种哎呀再配两个丫鬟来服侍更美了。所以呢这个也不适合一个人去，适合带上你的老公、带上你的女朋友一起去，来伺候一下，端个茶送个水。 是的。 大家好，开个玩笑哈。那么这个呢叫做九华山庄哈，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小汤山镇哈，也是在这个昌平区哈，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查一下，叫做九华山庄哈，是古典园林式的温泉主题度假村哈，也是一个非常豪华、也是斥巨资打造的一个 对、 一个温泉度假村了。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哈、这个呢不位于顺义昌平区了，这个呢是在朝阳区，不是很远了哈。 对，比较近。 叫做郁金香温泉花园度假村。嗯，说呢在这个初冬拒绝干燥，我们来泡汤去，来感受一下温暖哈。郁金香温泉花园度假村呢是集旅游度假、康体娱乐、休闲养生、商务会议于一体的综合型度假村，位于北京市的朝阳区东纬路，占地400亩，毗邻机场，距东直门呢仅需20分钟的车程，交通很便捷，空气很清新，环境非常的优雅了哈。如果有听众嫌之前那几个远的话呢，对，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说呢这个度假村拥有设施配套齐全的豪华标准间、欧式建筑风格的这个连排露天的温泉别墅、日式建筑风格的露天温泉会所小院儿、独栋豪华别墅，这个分 A B C D E 哈，金香单套温泉别墅 A， 还有这个金香复式温泉别墅 B 哈，很多很多哈。而且呢这个的所有温泉水都是采自地下3000米，出水65度，富含硫钾、锌、镁等多种人体都需要的微量元素哈，是您疗养保健的首选之处了哈。而且这个地方呢还有很多美食，能吃到这个粤式菜品、麻辣鲜香的川味儿，还有私房菜让你回味无穷哈，还会有这种滋补的火锅，这个非常好哎。 对，能吃 能 玩、 对，这个地方呢也是比较适合朋友啊，这个同事啊，拉帮结伙的去哈、来玩个一两天，感受一下这种，虽然外面是冬天，一进到这个度假村 都得脱光光了， 对，春天般的感觉，很温暖。而且呢这个 郁金香呢，这个摩瑞还有这个水世界哈也是非常好的， 嗯，比较适合 对对对，秉承了北方夏威夷的奇妙构思，成为北京最大的室内水上乐园。一层呢是戏水亲子区，有很多种的这个运动哈。二层呢为休闲区，设有女兵的桑拿、瑜伽、这个私厨中餐厅、4D 电影厅哈、儿童活动室、VIP 休息厅，还有美容美发的地方呢。 哇、哦，好齐全。 对，三层呢是体育的健身区，设有空中网球场、羽毛球、乒乓球、射击、攀岩等等哈，以及夜总会、KTV 都有。 嗯， 哦，这个绝对 是 很全面。 嗯，适合这个拓展啊，适合公司团建啊，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哈，叫做郁金香温泉花园度假村，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东纬路，占地400亩，距离东直门仅需2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 特别方便， 很方便、 这个。 而且呢，比之前几家更好的是，它还有这个水上乐园， 乐园 对这个非常好哈，可以带上你的宝宝们去潇洒的玩一下，感受一下夏天般的感觉。好了，这里是仙涛客栈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哈。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林依轮的向快乐出发。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很快乐啊，奔向回家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哦。 忠诚的马总在0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忠诚的马总在0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啦，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快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一起去海底吧，自己把电话关掉吧，不想他，向明天快乐出发。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love me，love me，帅到哪里？

心，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心等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不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 来自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好，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哈一些在北京周边非常值得去的温泉度假村哈。这个呢叫做烟湖温泉度假村，跟之前几个呀也是有着不同之处的哈。这个呢是森林中的度假小屋。朋友们听到这个烟湖度假村的这里，一定会说像一个小森林一样的感觉哈，鸟跟树木到处都是。其实啊，这就是一个具有贵族气息的大庄园。对于喜欢各种活动又苦于找不到好地方的朋友来说呢，烟湖度假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说呀，烟湖度假村的八里八后院的温泉小屋是近半年才开业的，有30间房左右，哎，可以说这个温泉对不是很大哈。说里面的设施呢都是非常新。温泉小屋的南边有一个私密的小院子，小块的草坪和大树会有这个一群私密的女朋友啊，会特别喜欢这里哈，可以这个 一群私密的 好朋友是吧？ 好朋友可以，女朋友不行。 好，开个玩笑哈，可以非常适合在这里面聚会呀。对吧，然后来个闺蜜这个小聚啊，也是不错的选择哈。说在这儿呢还能闻到非常清新的空气，可以在暖暖的地下水度过一个很休闲的时光哈。不过非常有遗憾的是，对，因为烟湖度假村离机场很近，隔几分钟就会有飞机飞过，会有一点点噪音，会影响到这儿的这个安静哈。但是这儿的这个各种房间的设施啊还都是不错的哈，也非常适合这个朋友小聚呀，去放松一下吧，度一个休闲的周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是的， 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金盏乡森林公园1号，叫做烟湖温泉度假村，森林中的度假小屋。 是，来接着跟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是北京市花水湾磁化温泉度假村。那么这个呢是位于顺义区高丽营镇，周边是千亩果林环绕，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是北京唯一的天然磁化温泉度假村，唯一的哟。以这个人间瑶池的磁泉著称啊，是北京市重点发展的旅游开发区，也是目前离市区最近的以温泉磁化水疗为特色的大型旅游度假区。 哦，这个跟几家都不同了哈， 不一样，有特色的 磁化水疗。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哎。 来讲讲啊，就是这个花水湾的磁化温泉水呢，是采自地下1800米深处的，形成于远古时代，地质变迁时期，位于断层磁化地带，水质经天然磁化，富含硫磺、碘、锂、氟、锰，等等等等一些这个微量元素啊。水质清澈，出水温度达到了60摄氏度，对这个肩周炎、颈椎病、风湿、关节炎以及心脑血管和肿瘤等有明显的辅助治疗作用。 对，没错啊，其实泡温泉真的能改善一些，比如说这个肩周炎啊、颈椎病啊，而且呢有风湿的一些人非常适合去经常泡泡温泉， 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还能够帮助睡眠，促进钙的吸收以及和生长发育啊， 对， 特别好。 而且呢还能预防老年性骨质疏松，抗衰老，能减肥，防止动脉硬化，调节内分泌的作用哈，可以说非常非常多的好处。但是 说这个温泉最好带朋友天天泡，对， 是是 一周半个月泡一次就可以了。 对对对、而且他们家的这个水啊，不是这个虚假宣传，它是经过这个地质勘察研究院的双重鉴定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去尝试一下，去感受一下。 而且呢，这个地方客房啊、餐饮啊、娱乐呀、会议中心都是有的， 都有都有。 对，也是环境设施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了，叫做花水湾磁化温泉度假村，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北高路99号，是一个北京唯一的天然磁化温泉度假村哈，是非常值得去尝试一下 的、对，而且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 对， 好，这里是仙涛客栈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而现在呢，我们仙涛客栈的微信福利群也已经开通了哈，欢迎所有的仙粉们都来进群来享受我们的福利哈，来添加小二的微信号进我们的福利群，13901320336，13901320336。好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结束了哈。对，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用这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 拜 拜 拜。 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成长的坎坷，分享的片刻，写下的歌。